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98.6，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定制一种别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 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 我们用话题引领精彩； 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 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 定制一种别样的神态，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 这里是 FM 986，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 986。 生活是有色彩的，生活是有滋味的，生活是有长度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生活麻辣烫，每天都精彩。 小鸡快跑，小鸡快跑，小鸡快跑！爸爸，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麻辣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 落山风吹过的田野，你带我看的世界。 Hello， 各位亲，大家好，这里是 FM 986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又到了同样的时间和各位好朋友们相会于电波当中了。 初夏时， 现在呢已经天气渐凉，进入了秋季，而且今天早晨我会发现出门上班之前车上啊有很重很重的露水。那现在正好是一个天气转换的时候，我们夏去秋来，而且还会即将迎来冬季。那在这样的季节当中呢，可能很多朋友会有一些身体上的不适，比如说像我个人吧，有皮肤过敏、鼻炎各种的眼睛痛、痒、流眼泪，然后还有身边很多同事也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我相信啊，这是一个大概率的问题。身边的听众朋友应该也会面临各种各样的换季而带来的不适，所以呢，面对这样的问题怎么办呢？今天小彤给大家发福利喽！那今天我专门请来了仁和医院南区的健康宣讲员王飞，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秋季养生保健。好的，那王飞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嗨，大家好，我是仁和医院南院区的健康宣讲员，我叫王飞，非常荣幸能和各位听众在电波中相识。 哎，你看王飞的这个工作很好，他是一个健康宣讲员。那么我想问一下，你在宣讲的时候，首先你有没有这个资质？你是学医的，还是学护理，还是学护士？ 我是学护理的， 学护理的， 之前是一名临床护士。那每天除了对患者进行基础的护理操作之外呢，我还会每天对患者进行健康宣教。后来我现在在医院的宣传科，每天信息报送啊，健康宣教，这个是我目前的工作主要内容。 哎，我也听出来了，你还是相对比较专业一点的。在我请过的这么众多的嘉宾当中啊，哎，你口才不错，而且发音也不错，夸夸你啊。 谢谢。 好的，跟大家开玩笑也缓解一下气氛。那 王菲既然是在保健啊、宣传、健康教育这方面都有很多经验，那么今天就借这个机会跟大家来通过电波普及一下我们秋季的一些养生保健知识，还有就是秋季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好的，那我今天就和大家聊聊秋季怎样进行养生保健。那我们今天谈论这个话题呀，可以看出老百姓现在对这个自我保健呀、养生这些意识已经逐渐的在提高了。 没错。 良好的预防呢，不但能够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还能够减少人们在医疗方面的一些不必要的花销。中医讲啊，叫做治胃病，只治胃发生的病。 嗯。 对于养生知识呢，我们不能随便的就听促销保健品的这些促销员告诉您如何养生、如何保健，也不能人云亦云听一些秘方啊、偏方啊，我们还是应该学习一下这个相关卫生部门发布的权威的健康的养生知识。 哎，对的，王菲说的这个信息其实还蛮重要的，也想通过电波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街头发小广告啊，什么免费检测血糖血压呀，还有什么就是卖各种治疗仪，大家不说了哈，其实大家要有所思考有所判断的，并不是他们卖的那个东西就真的有什么包治百病的那个功效，或者是什么治疗糖尿病你从此不再吃药，这简直就是虚假广告，我们也要通过电波宣传这样的东西，所以呢就是有病要去医院，这是一个最正确的选择方式，而且是亘古不变的。 嗯，没错。 好，那王菲来给我们说一说具体的一些注意事项好不好？ 好的，那首先进入秋季了，天气转凉了，早晚的温差特别大，我们要注意及时的增加衣服，避免感冒了。那秋天天气特别干燥，我们也常会出现口干呀、咽干呀、口苦，像大便干燥啊、皮肤干裂这些现象，那建议大家一定要保持这个机体要补充水分，多喝水，还可以吃一些这个应季的食物，可以补水，水果呀、蔬菜呀，比如是梨呀、苹果、大枣、萝卜这些，那少吃辛辣、生冷刺激的食物，这样特别容易造成秋季腹泻。我们吃饭呢也不能吃得过饱，因为人们常说吃饭要吃七分饱是有一定道理的，尤其是在晚上，我们要是如果吃太多的话，特别容易造成这个心肺的负荷过重，而且呢肠胃容易积食，特别容易引发肠胃的疾病。还有就是建议大家可以在早晨多喝一些这个粥类的食物，比如红枣糯米粥啊，莲子百合粥啊，这些既可以这个促消化的作用，同时呢也可以有一个滋阴润肺的作用。 哎，刚才王菲是从饮食上面跟大家做了一个简短的介绍哈，那我们再来看一看，那除了饮食合理之外，我们的起居生活是不是也要有一些什么变化了呢？ 起居呢一定要注意，要顺应天气的变化，我们要保证充足的睡眠。那我们都有感触，如果头一天晚上睡眠充足了，第二天呢就是起来之后神清气爽，一天工作呢特别有效率。如果是睡眠不足呢，我们就容易没有精神，同时呢抵抗力也会降低，这样特别容易诱发疾病的发生。 哎，你说的这个睡眠跟抵抗力有关，其实特别对哈，要提醒大家休息好，然后有个好身体， 对， 其实不光是对工作呀、对学习有保障，对自身也是一个，怎么说，这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你连身体都搞坏了还拿什么去革命。对， 大家现在睡得很晚吗？ 对， 要注意， 还真是这样的。另外是不是也要锻炼身体啊，你看现在天气也凉爽了，不像夏天那么热，是不是也可以出来活动活动了？ 可以适当的活动活动，呼吸一下清新空气。其实晒晒太阳有利于我们人体骨骼对钙的吸收。还是建议多出来在户外活动活动， 尤其我觉得是对老年和小孩朋友，是吧？ 对， 这两类人群是最容易缺钙的。 对，可以适当的晒晒太阳啊，可以锻炼锻炼身体，也能提高我们机体的抵抗能力。 刚才我也提到小朋友和老年朋友了，其实这两类人群就是在体质上面是相对弱一些的，然后有没有在这样的季节交替的时候，换季的时候，有什么对他们特别的意见吗？ 我首先说一下老年人吧。因为老年人相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抵抗力要稍微差一些，那到了这个 秋季啊，因为天气转凉了，老人一定要注意保暖，尤其是头部、胸口、腹部、足部这些部位的保暖，那老年人呢，入秋之后，适当的补充水分，多喝些水，饮食上呢，多吃一些易消化的有温补作用的食物。如果血糖正常呢，建议老年人可以适当的加一些蜂蜜，或者是把苹果蒸熟了来食用，这样呢可以有效的防止便秘的发生。 哎，到了秋天要把水果蒸了再吃是吧？ 对， 这样的话就会不让水果那么寒凉，是这样吗？ 没错，这样也一个起到一个防止便秘的作用。 哦， 老年人也比较喜欢。 那你刚才提到蜂蜜，如果是有一些血糖异常的老年朋友呢，怎么办呢？他们怎么吃呢？ 如果血糖有异常啊，一定要严格的控制饮食，千万不要暴饮暴食，一定要少食多餐，再加上合理的运动，这样能够起到一个控制血糖的作用。 那这里是 FM986 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今天呢特别请来了仁和医院南院区的健康宣讲员王飞来和大家聊一聊秋季，尤其是夏秋交替这样一个季节转换的时候，我们生活当中应该哪些注意的方面要进行保健和关照。那我们进首歌曲，一会儿回来继续聊。 想起月儿有多远，心不 首歌曲之后，欢迎回归，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鉴于最近呢季节交替，气温变化是非常大的，所以今天专门请来了仁和医院南院区的健康宣讲员王飞，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如何在秋季进行养生保健。来，王飞再次和大家打个招呼哦。 嗨，大家好。 在刚刚的节目的上半时段呢，我们聊了一些健康饮食，然后还具体到了老人的一些问题。那么刚刚我们健手歌没聊完的一个话题，就是说很多老人啊也有一个反应，就是说到了天气一凉啊，自己身体就开始变得特别冷，尤其是手脚爱冷，是不是可以去泡泡热水澡，然后去泡泡手泡泡脚，这样是不是很保健呢？ 童姐说的没错，这个手脚发凉啊，怕冷乏力，这些症状都是因为肾气不足所引起的。那饮食方面呢，可以建议用醋泡一些姜片啊、黑豆啊这样的食物，每天早晨呢吃一两勺，这样不但能够软化血管，还起到一个增补阳气的作用。那还可以用温热水泡一下脚，晚上这个水温不要太热，然后这个水位呢大概在没过脚腕，时间在15到30分钟左右为宜，不能时间太长。而且泡脚的过程中可以建议呢把手搓热了，搓到腰部，搓到耳朵面颊，因为肾开窍于耳，这样的动作可以有效的增补肾气。在这里呢我要提醒血糖异常的老年人，泡脚不要用这个温度太热的水，因为长期糖尿病呢就会导致神经末梢感觉迟钝，如果这时候用太热的水烫脚的话，可能皮肤当时不能及时的反应出来，从而引起烫伤，这一点特别注意。 就是他的那个感觉神经已经不是很灵敏了，但是事实上已经造成烫伤了。 没错， 就是老人说，哎，我觉得不热怎么还脚烫坏了，是这样的道理是吧？ 对。 哦，那看来有糖尿病的朋友还真的要注意一下，可能您的感觉未必就是真实的那个水温的反应。好的，那像有心脑血管的老年人在这个季节要注意什么呢？我们知道就是天的一冷一热呀，可能对心脑血管影响也是挺大的。 心脑血管疾病是秋冬季这个高发的季节。除了那个中老年朋友其实要按时的服药之外呀，其实身边应该常备一些急救的药品，如果出现心慌头晕这些症状，应该及时的到医院去就医。如果有高血压呢，冠心病要合理的控制饮食，这样呢会增加心脏的负荷。而且高血压的这些患者呀一定要注意，要严格的控制食盐的摄入，每天呢盐大概控制在6克以内，超市都有卖这种小盐勺可以测量一下。我们一定要定时的监测血压，高压不能超过140，低压不能超过90，压差呢大概在30-40毫米汞柱左右，这样就是一个比较正常的血压。那我们经常监测血压的变化，注意长期服用这个降压药物呀，不要今天我想起来吃一顿，明天呢我就忘了吃了，或者是血压高的时候吃，血压不高的时候就不吃了，这样起不到一个控制血压的作用。 哎，很多朋友都这样说，哎，我今儿难受了我吃一片，我不难受我不用吃，那高血压不就是高了我把它降下来就行吗？这是一个什么道理呢？ 长期的高血压呀、 啊、 一定要规律的服用这个降压药物， 就是今天每一高上去也要再服一片。 对，因为呢就是比如说我们一天吃3顿这个降压药物、如果呢我今天血压不是特别高的话，我可以控制改为这个一天吃2次，但是不要我就停止了这个药物了，我就不吃了，这样呢反而对这个血压控制起到一个反的作用。 可能就是血压会说，哎，今天我靠药了，我明天不靠药了，他自己反反复复像个小弹簧，是这样理解吗？ 对，没错。 那秋冬季这个容易诱发心脑血管，可能跟这个天气变凉有关系。那在这个时候，这个心脑血管方面有问题的尤其是老年朋友，应该格外注意什么呢？ 大家注意这几个方面，一个是天气变凉啊，引起血管收缩，特别容易造成这个脑出血呀、或者是心脏的一些疾病发生。那同时呢，我们还要注意老年人注意防止便秘，因为很多 脑出血的患者呀，都是因为由于大便干燥、用力的积大便这样的这个原因引起的。 哦，还有这方面的问题，就是解手的时候也可能会造成一些伤害。 对，建议呢，老年人可以吃一些助消化的食物，可以多吃些水果呀，然后粗纤维的这些食物，可以咱们手沿着这个脐周顺时针的揉揉肚子，这样也有利于肠蠕动。 嗯， 可以适当的活动一下，这样都可以有效的防止便秘。我们也可以吃一些这个缓泻的药物，如果真的是在接大便的过程中呢特别用力啊接不出来，那老年人呢可以让家属去药店或者到医院买一些开塞露呀、甘油灌肠剂，这些可以促进大便的排出，千万不能用力排便。 嗯，另外我觉得是不是控制情绪也很重要，就是说完了这个机体本身的机能方面的，我觉得老年人比方说哎呦一点小事儿咱们可能不着急，老人朋友就着急了，是不是他们对自己的这个情绪要好好控制一下？ 对，老人一定要注意这个情绪的变化， 嗯， 不能出现啊大喜大悲啊， 嗯， 或者是过度兴奋过度激动，这样呢都可以诱发心脑血管突然发病。那老人可以自己调节一下情绪，养成这个积极的兴趣爱好， 嗯， 比如说早睡早起，看看书看看报，练练太极，或者是从事一些这个体育活动。 对了，现在这个各个社区还有各个街道这个文体中心也有很多活动适合老年朋友，是不是也建议大家去一下哈？ 啊，对， 嗯， 这样呢也有利于老人调节好他的情绪。 哎，对，给自己找点事儿干，省着没事在家一不高兴生闷气了。 对，谈到这一点呢，我其实建议咱们就是年轻的朋友， 嗯， 在工作之余呢多陪陪老人， 嗯， 这样老人呢长期有这个存在孤独感，他会就造成失眠呀、焦虑呀、抑郁这些心理问题的发生，这样呢有利于老人这个舒缓情绪，同时呢还能够降低老年痴呆的发生。 嗯，哎，你说的这个特别对，就是缓解老年人这个抑郁的心理问题。其实我们年轻人除了在关心父母身体的本身机能健康之外，还要关心他们的心理健康。你也是给我们所有的年轻人做了一个很好的提醒。 对，另外呢，早晨醒来， 嗯， 最好还是在床上多躺一会儿， 嗯， 大概10分钟左右，利用这个时间呢来拍拍全身呀， 嗯， 就刚才讲的方法，可以按摩一下这个腰部呀、耳朵呀，这样有利于增补肾气，同时呢还可以在床上伸伸懒腰，这样就避免突然起床而造成这个腰背的损伤。 嗯， 那我们之前一直在躺在床上是一个这样的这个状态，那突然之间起床就会造成血压的急剧改变，可能会出现黑蒙啊或者是眩晕这些症状， 嗯， 所以老年人应该引起注意。 哎呦，你别说老年人该引起注意，你这么一说我都该引起注意。有的时候早晨就是忽然间起床，哎呀眼前一黑，站那不敢动了，然后就特别怕摔倒。 对，这是由于，嗯，体位性低血压出现了，这样我们特别容易出现眩晕， 就是我们俗话说的起猛了，是吗？ 对， 嗯，那老年朋友尤其要格外注意，像我们年轻人还好自己扶一下，老年朋友一旦摔倒那可不是小事。 对， 嗯， 而且呢预防在先，我还是建议老年人可以定期的到医院或者到体检中心来进行身体的体检， 嗯， 最好是每半年进行一次，这样就起到一个防范的作用。 嗯，其实呢今天把王菲请来，她准备的特别充分，她还想跟大家再聊一聊新生儿宝宝啊，还有青少年以及上班族年轻人的一些在换季时候的身体状况的转变，还有要注意的方面，还有保健要注意的事项。那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只能和大家详细的把老年朋友要注意的东西聊完，那所以呢我们更多的话题留在明晚同一时间和大家分享。记住明晚同一时间，然后小彤和王菲仍然会守候在电波当中陪伴大家，一起来聊健康，聊一聊我们的新生儿宝宝，还有青少年以及青年朋友、中年朋友、职场人士的一些秋季转换季节时候的保健注意事项。那好的，明晚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喽， 让我们明晚再会。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的迷茫过。